7月28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Hi， 嗱，我哋今日咧就非常之紧张同埋紧凑啦，因为咧首先要讲咗一样嘢先嘅，就系、是、我哋今日嘅点歌题目，讲咗呢个 全城点歌大行动，星期五都会有啦。今日我哋点歌嘅对象咧。是一个人嚟， 系因为咧都食翻呢一个热潮啦，即系嚟紧就系我属于我同波城嘅一个好大型嘅节日， 系啊， 就是、动漫节， 系啦、啊，已经开始咗，周围都已经有得睇啦， 系啦、 啊，好似唔知大家会唔会，哇，好似可以去啦，咁样咁我都期待咗好耐嘅， 所以咧今日咧就会系点歌嘅对象咧，亦都系今年非常之 hit 啊，好多人都应该会有睇过一个动漫人物。亦都系一个偶像嚟嘅， 系， 仲要系一个顶级完美嘅偶像。 我推的孩子里边嘅星野爱啊， 你推边个先？ 我推星野爱， 系啦，我推星野源， 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有睇呢一个嘅《我推的孩子》呢个动画， 就会知道佢系一个喺幕前系一个完美嘅偶像啦，被称为。咁究竟，若果你能够可以有啲说话同阿星野爱讲，然后啊，你拣首歌送俾佢，你会？同佢讲啲咩？拣啲咩咧？系啦，我哋今日都幻想一下呢、這、一个，即系趁而家呢个动漫节嘅期间，大家都多啲幻想啊！个人 正 系啦，咁啊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啦。咁我哋至于写啲咩说话俾阿星野爱咧，六点钟嗰节新闻之后就会听到啦。咁啊，第一样宣布啦，第二样都好紧要嘅。 系冇错，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又有礼物，又有好嘢送俾大家啦， 又有嘢派啊！系啊，就系呢一个展翅青见计划咧，今年又会继续有呢个展翅青见。超新星嘅活动嘅，有个即系嘉许丽啊，有诶企音乐会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入场证咧就派发俾大家嘅，咁啊二台嘅听众之前其实睇唔同节目都会陆续有啦，咁啊今日就轮到我哋骚动，因为有啲 quota 咧就派啲入场证俾大家嘅，咁啊玩法都系一样好简单嘅啫，只要答中问题咧就可以得到入场证，咁啊每一位嘅听众咧。最多可以得到四张嘅入场证， 系啦，咁啊打嚟呢个18723888去答啱以下呢个嘅问题啊吓， 就得噶啦。咁啊呢个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我哋苏动音乐嘅问题就系、是、啊，究竟喺2023年嘅几月几号举行呢？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喺2023年嘅几月几号举行呢？ 咁啊，快啲打入嚟啦！咁啊，亦都可以系冇错，数量有限啦。咁啊，但系咧，即系都好想再次咁提大家吓，呢、一个展翅青见超新星咧，2023就将会喺2023年8月25号咧晚上7:30喺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度隆重举行。 呢个人咁样嘅，我谂要播条吹下俾大家唞一唞，打个电。电话嚟嗰只嚟啦， 又得啊！你 系 我哋欣赏下同事嘅努力先。 系啊，即系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超新星，多年嚟嘉许一众优秀学员，以佢哋嘅奋斗故事为一众年轻人打气。 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将于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留意35成群骚动音乐晨光第一线公 show 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 系啦，讲多次啊，想得到呢一个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嘅入场证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答中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啊呢、这个活动2023年几月几号举行咧？答啱嘅听众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最多四张，咁啊派晒就冇噶啦。 冇错，非常之简单啦，即刻打嚟啦。 系啊，哇，咁啊今日想讲呢一样嘢咧，就呼应翻啊，琴日嗰个题。 系， 因为你话、 那個、痛苦嘅回忆， 痛苦嘅回忆，因为你话你诶宿营啊过唔到夜啊嘛，过唔到嗰晚啊嘛，成日都 其实谂翻起都过咗一晚嘅，即系但可能第二朝就要出翻去 啊，总系有啲受伤嘅情况咁啦。咁啊，本身寻日都系笑嚟嘅啫，跟住翻到屋企咁啱，唔知我妈听到定系点啦，定系啲亲戚嘅邻居嗰啲讲开啦，咁样跟住佢同我讲话，你笑咩人哋啊？你自己咪一样。 系咩？你细个又系曳仔嚟噶？ 我细个系曳仔嚟嘅，但系咧，我嗰啲咧就唔系我嘅印象记忆当中嗰啲咧系同宿营冇关系嘅。 哦 ，OK， 我嗰啲受伤咧，即系额头呢笪啦咁样啦， 原来都几明 显嘅。 你剪咗头发之后更加觉 系啊，即系佢因为平时我冚住咗噶嘛， 是 或者上镜唔系好觉，但系呢条拉咧，你一望就见到噶啦。咁呢条拉咧，即系你当好似 Harry Potter 嗰条拉咁样喺额头嗰度啦。 所以佢冇气走咧， 嗰啲嚟噶，俾伏地魔整咗条拉喺度啦。 OK， 咁但系当年我系嗰啲咧。 首先我是屬馬啦， 嗯， 亦都係人馬座啦。其實我自己冇咁樣諗嘅， 所以束縛不來啊。 係啦，但我媽成日都話你啊，細個嘅時候啊，你啊條命有兩隻馬，所以你啊係捉唔住嘅。咁我都記得佢咁樣講完之後，我都醒起一啲畫面嘅。以前我諗啊，特別小學最嚴重啊。 OK， 只要見到眼前有一條直線係冇人擋住咧，我就會跑噶啦。 你係四驅車咁嘅喎。麦林浩 出啊！小心麦林， 系 嗰只嚟嘅。跟住我都记得系喺商场里面见到条直线冇人，我就好想跑啦。翻学等校巴嘅时候，嗰条嗰日等车即系等紧嘅时候，嗰个 area 咧有条直线冇人咧， 又跑， 我又好想跑啊！即系总之只脚系成日都好想喐嘅嗰种嚟嘅。 系， 甚至乎最后我跑下跑下，即系咁中意跑步啊！我真系有代表学校出去跑步比赛。 你系跑咩先？长定短？ 我短跑啊！但其实我唔快嘅，只不过我中 意跑 啫嘛。但系即系你如果要同人哋比嗰阵时，我系输噶，唔知初赛就输咗。嗰啲咩东九龙田径比赛咧？我係初賽就 fail 咗，係唔夠人跑嘅。 Okay， 我純粹中意跑。你要知道呢個世界好殘酷。 中意嗰樣嘢唔代表你 叻。代表你 叻。 係啊。 係。 所以嗰陣時細個我係一個咁嘅狀態。咁嗰啲受傷咪頭先講伊達拉係點咧？嗰陣時係成班親，即係我呢啲大人細路喺親戚屋企，咁大家落樓就喺大堂集合就出去食飯啦。即係一 lift 之隔啫，僆仔搭第一 lift 落去，然後大人坐第二 lift 落去。咁只係一架 lift 嘅間距，我做咗啲咩事咧？喺嗰個大堂嗰度，我就同嗰啲堂阿哥啊嗰啲喺度跑嚟跑去啦，又係有位就跑啦。但因為個大堂個地下係嗰啲雲石嗰啲磚咧，即係嗰雲石，咁又打咗立咧，其實好絕嘅。 一 跑嘅時候咧，我絕一絕， 傾 一 傾， 向前跌，個頭咧就冚咗落去個雲石角嗰度。 哇！好傷，好尖嘅喎嗰啲。 然之後啊，嗰一 lift 大人落到嚟已經見到我爆曬光。然之後都唔使諗住食飯啦，我爸已經即刻同我去醫院度聯針，我好記得去聯針，最額頭好似係冇得打麻醉針啊，所以個畫面咧，我係記得瞓咗喺張手術床，望住個手術燈，然之後覺得好痛， 係 跟住之後就做咗個手術啦。 你即係、 就 是、你嗰陣時都仲有痛感嘅， 有啊，好痛啊！ 因為咧，我琴日講嗰個 case 我咪俾個鐵千秋撞爆咗個額角，係 啊 係 啊， 因為我同你有少少唔同啊，就係、是、撞爆咗個額角之後咧，我企翻起身咧。系啲同學衝埋嚟，好緊張咁問我咩事，有冇事有冇事？我真係好冷靜咁話冇事冇事，因為我冇覺得痛啊。咁、 哦、 然後咧，我摸一摸個額角先知，因為濕濕地啦，跟住先發現哇，原來成手已經係血啦，但係唔知點解係冇痛感啦咁。咁於是乎，跟住啲救護車嗰啲哥哥嚟到咁啊擔我上擔架，感冒痛咁樣搬走我啦。咁跟住然後咧，我就好擔心咁問死啦，使唔使縫針㗎咁？咁嗰啲哥哥就同我講話，冇事㗎，唔使縫嘅，你呢啲好小事啫咁啦。咁、我入咗去醫院啦，入咗去醫院知出事啦。嗰、那個醫生就有啲緊張，咁啊，佢就同我講話：，哇，你個傷口好深，要聯針嘅咁。跟住我嗰下仲話啦，嚇、啲醫護哥哥話唔使嘅，同埋我都唔痛，唔使聯啊咁樣。跟住然後佢仲要再講一句就係、是，其實咧你呢個年紀咧，同埋你呢個位置咧，你聯針嘅話係打唔到麻醉嘅。 麻醉針 咁跟住，然後我就好驚啦，開始識得驚啦咁。咁但係咧，又真係咧喺聯針嘅過程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太痛嘅關係，已經冇咗個痛覺啦。聯針嗰個過程，我又唔係真係覺得好感受到痛楚，因為我本真係好怕打針嘅人嚟嘅， 我 極怕。我 記得 係啦，但係嗰一我好深印象就係我嗰下聯針係感受唔到痛楚，就完結咗。係 咪痛過頭啦？其實已經 我諗係痛過頭，所以冇咗嗰個感覺咯。 系咯，即系应该系因为咁样样，或者你惊过龙之后，跟住唉冇咗感觉，系啊。咁所以我联针嘅最大印象就系呢头顶呢笪啦啦。咁但系其实仲有其他嘅，亦都有一啲好唔知点样好神奇发生。譬如我试过一次喺楼下公园，咁、有啲上滑梯，咁样嗰时仲唔系全部变晒胶嘅，仲系即系嗰啲金属啊、铁定咩嗰啲质地。我只不过喺上滑梯底行过 啫， 只系行过，唔系跑过，行过啫。因为我个人系好衰嘅，你有条路咧 ，A 个个都系咁样行，我好中意揾条捷径或者揾第二条路行。 短啲嘅路径，我要快过你咁。 系啦，可能 系 短啲啦，或者觉得好闷啊，点解一定要咁行呢条路咧？我中意行，我中意穿过上滑梯过去啊，唔得咩咁啊？行过咗之后唔痛嘅，真系唔痛嘅，但系觉得头顶咧凉 凉， 跟住咧，喂手摸一摸啦，红色嘅， 哇！ 应该其实系唔知咩事嘅 ，suppose 应该。 就是、我懷疑啦，係經過樓嗰、那個垂滑梯底咧，有啲嘢刮到損咗。咁、 okay, 但係又奇怪唔通，唔知點解啦。咁跟住之後，我好記得嗰次落去嘅時候，仲有我阿叔即係陪帶住我啲細路一齊玩嘅。佢喺籃球場嗰邊，跟住我同佢講我流血啦，好冷靜。跟住佢見到我，哇，好嚴重喎！佢仲要除咗件衫俾我止血，係成件衫都染曬。跟住我唔記得係咪入醫院定係怎普通即叫消毒聯咗啊！ Okay, 因為我細個受傷太多，其實我屋企人已經慣㗎啦。試過有一啲咧就係樓下踩單車，同嗰個同學大家鬥快啦，然後去到你真係好似睇緊動漫咁樣㗎， okay, 好似嗰啲咩咩 飄速宅男、 飄速宅男嗰啲咧，去到有一個位，大家去到最高速嘅時候，我同佢嘅單車好近，然之後應該太近個腳踏位咧，嗰位。一劈啊！ 哇，好痛啊！呢个 劈一劈之后，唔系劈一劈之后咧，唔系只脚跨到佢嗰、那个嗰架单车啊。 O K， 系两架嘢棘完之后，两架车一齐炒啊！ 哇！ 跟住一炒之后，我系记得咧，唔知啲手踭啊、脚踭即系全部损晒啦。翻到屋企，我经常我妈都话你又损啊咁。跟住咧，佢就会帮我搽嗰啲消毒药水、消毒就嗰啲，然之后就贴纱布啦。跟住佢而家都成日讲噶，佢话。唉，我仔好怕痛噶，当年佢受伤啊，我搵啲消毒酒精谂住帮佢洗伤口啦，嗰个棉花都未掂到佢只脚，佢已经挨痛啦。 你唔似， 因为你 feel 到同埋你破思到，你知人嘅恐惧 系 好 大嘅， 嚟自于嗰种不确定性。 系 可能实质佢唔系咁痛啊，但你惊会有十级痛，所以你惊咗先，然后就嗌到啊， 未掂埋你已经觉得痛咗先啦。 完全系周星驰啲笑片嚟，但系真系哇好痛啊！ 我完全明白 都未掂，成日都受伤嘅。但系呢一啲咧，都系喺我落去楼下公园发生。但系真系，其实同缩形有关，唔系未试过， okay. 即系都试过。即系一啲最简单，就系玩一啲马骝架咧，成块皮咁样，跟住因为顶硬上啊，跟住就成块皮就拆损咗啦。跟住另一次咧，就系、是、我阿妈话系类似我同我阿爸咧，就去接我阿妈，佢唔知道有啲活动举办，就系喺嗰啲营地里头有一个好似一层高一间一个好似货柜嘅会议室咁样活动室啦。咁喺门口等紧佢，咁咧嗰阵时就唔知即系白焰扎扎跳定乜嘢咧，佢嗰啲好旧式嘅啲窗全部都系嗰啲铁啊嗰啲金属窗框，一跳嘅时候咧又唔知点解咧就撞咗落去，跟住又流血咯咁样。 扎扎跳嘅，喂！但系如果斗痛咧，嗱，我唔知道你讲嘅最痛嗰个未啦，我讲一个你应该好难赢到我嘅。即系攞呢啲嘢嚟斗都有 嘅，喂啊，最劲 系斗啊！呢啲，但系我有一次咧，好印象深刻，喺我读紧幼稚园嘅时候都记得嘅，就系、是、咧，我以前个表哥同我差唔多年纪大，咁啊喺个亲戚屋企玩咧，咁、那个屋企嗰啲窗以前旧底铁框咧好重噶嘛，咁我嗰阵时好细个啦，成日将只手摆喺个窗边啦，佢一夜就拉埋个窗，夹落去， 哇！ 跟住然后咧。我五隻手指，左手五隻手指指甲甩晒出嚟，起晒出嚟，跟住然后就要包纱布包足一年，手都洗唔到咁样翻幼稚园。所以嗰个太过深刻嘅回忆系，连而家都仲记得系嗰阵时幼稚园发生嘅咁样。 所以我哋呢啲人咧，细个系唔会俾啲大人觉得我哋系乖同埋可爱 嘅。系啊，真系唔好学啊，好曳啊！ 而家谂翻转头，希望可以好似佢咁样。呢首歌所讲啊，一个魔术塌塌之后，人哋就觉得我哋其实都几乖啊。 乖不乖，与我隔开，无甜味掌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可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

八岁，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爱那不深奥，对准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因素。管掉快就满这眼苦水，我愿眼泪随风去，避免再见不安作祟，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问天一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爱那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走近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火，离尽用 最新的一首派台作品。今次回归翻惨情歌，有这一首秋，面对惨情的状态，可以用不同的气氛去面对。 晚星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达，仍然不够，升的气温不是真融化，两支冰汽水炎热便足以消散，甜甜的夏日下，祈求童话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庆幸最初失见，为神两眼风里共舞，这晚难离世间枯燥，去继续再为 纵使天无也有过你鼓舞，满载记忆的地图成为前进向导。 以一个不太伤心的气氛去讲自己过去，听过 Yika 的仲夏夜之梦，他都用这种跳脱的风格加上丽英把声去投诉那些不接电话的人。 就以为我要回错，不住往 pick up my call， 以为去到太滞，你再发誓，不住 stay up all night， 天光天亮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半路 ，who you making you fool， 等等等等人变了魔鬼。 就到嗰啲 friend 有冇令你好嬲咧 ？Jimmy Jenny Wing featuring 黎英嘅 Pick Up Your Phone， 可能有啲嘅嬲咧，未必系演绎者本身自己有，但系佢就唱出咗你嘅心情。 Keep on talk, talk, talk. You don't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money I will make 难在我发誓偏要压止你估计等人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手摆着铺斯跌地有闪有多的跌地虚伪其实我发誓关上你几分的计这个错我有点废我又寸又到位其实我发誓手不变乖乖坐地用张名位位离贵击毙其实我发誓 你苛刻皇帝就苛刻发挥 代表职场的朋友苏心星一首歌李正君的苛刻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米津玄师推出多首的作品 Lemon, Loser, Flamingo, 海之幽灵马玉露 Paprika, Kickback 等等冠军之作今次新歌推出继续将它冠军的历史延续下去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来自米津玄师为著名电玩游戏编写的主题作品 Moon Gassing の前に現れたのがあなただったまるで何もかもがなかったかのようにこの日は消えたりしないきっと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師 Tsukumi Deda Moon Gass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呢一 part 全城点歌大行动， 好开心啊！今日咧，我哋食正呢、這、一个即系好有动漫嘅一个氛围，因为即将咧我就准备好噶啦，周末就出去 就入去啦嘛， 入去啦，梗系行下展览咁样。 系啦，每年呢个时候就最多啦， 冇错， 气氛最好动漫展啦。咁所以我哋 cosplay 啊咁样咯，我想睇下有冇人 cosplay 五条五啊， 应该有嘅， 睇下有冇人超越到你啊！ 我识有个 friend 话谂住 cosplay。死亡筆記 嘅 L， 唔係嗰女仔叫咩？突然間，尼海莎 哦 ，Misa Misa 係 啊係啊係啊咁啦，係啦， 正啊，好多經典角色 係啦。咁我哋今日呢個點歌對象咧，應該今年我估有會有機會有人 cos 啦， 一定有啊！我見連達哥都 cos 翻， 好想睇啊！ 不得了， 非常之出名啊！我推啲孩子裏面嘅主角啊，星野愛啦， 係 主角啦，係啦，都係叫主角啦，唔劇透咁多啦。 絕對係主角。 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咩説話可以同呢一個人講嘅話，呢、這、一個喺作品當中堪稱完美嘅偶像嘅話咧，就可以繼續即係話俾我哋聽，同佢講啲咩説話，揀咩歌送俾佢嘅。 嗱，講真啊嚇，即係以二次元去計啊嚇，即係星野愛咧，絕對係堪稱我呢一刻嘅二次元偶像。 咁勁啊！ 真係，真係。咁所以咧，真係唔使講咁多，我封信會話俾大家聽。 好，聽下你寫啲咩俾星野愛先啊！ 親愛嘅星野愛。老实讲啊，到而家我都系未接受到你已经离开咗嘅事实。我知道由一位地下偶像慢慢走到去主流舞台，一啲都唔容易噶。当中最难就系点样喺资源缺乏嘅底下，仍然可以突出到你嘅魅力。固然天生嘅优势系重点啦，不过你自信嘅性格亦都系你最吸引人嘅地方。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所以你嘅眼神总是会透露出丝丝的光芒。第一次认识你的作品呢，就是听 B 小丁的名曲 Sign is B， 最初都是身边朋友推介给我听啦。老实说啊，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不特别好，亦都不特别差，普普通通的偶像型作品咁咯。直到看到你电视上面的演出，我就突然感受到你们的魄力了。尤其是站在 C 位的你，更加是虏获了不少粉丝的心灵。下来听到你因为身体不舒服的关系需要休团一段时间，我真的失落了一排的。好在你都很快地重返舞台。但为什么天意就是这么喜欢作弄人的呢？定还是真的天道英才呢？好似巨星都系要注定早陨落嘅，不过无论如何都好啦，多谢你嘅出现，令到我留意日本嘅二次元偶像团体。嗱，其实我哋香港咧都好多好出色嘅女团噶，我介绍一对俾你听啊，佢哋叫做 Lollytalk， 呢首作品同你个名字都好有关系噶。五种爱的物语，骨灰级粉丝奔神场。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 坚强。 Fine wine, bright lights， 红衣美说是爱的语言。Right time, you're right， 怪屋里竟给体验。Homie, I'm drowning from something， 有的我不敢 receive the call when I'm falling。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感叹相对可放慢时间。 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感叹相对可放下期盼。对你那用解释语气也没修饰，放肆也极舒适。心底的女孩们压抑心声，也会秒读到。 听完你嗰个啦， 系咪 feel 到我嗰阵爱啊？有冇啊？ 嗰种爱叫星野爱。 O K， 好啦 ，我觉得星野爱令到我反思咗好多嘅，系啊，听下 由星野爱变成星野源系嘛，即系马骝嗰只。 哇！ 哇 我听下我写咗啲咩啦？ 亲爱嘅星野爱，你好啊！知道大家但凡提起你呢，都一定将你捧到上天，形容你是完美的偶像，不知几多年难得一见咁样，由你一个人撑起咗 B 小丁添。咁我都要承认你是犀利嘅，准确啲咁讲啊，你喺计算方面是犀利嘅，一个人见人爱，零死角冇缺点嘅人堪称为完美啊！但我哋大家都知呢、这个世界边有完美嘅，咁就唯有靠你精确嘅计算去弥补啦。知道啲 fans 中意睇啲咩就俾佢哋咯，知道身边嘅人中意听啲咩又俾佢哋咯。呢一种能力我相信系天生嘅，同时都好靠你后天去钻研先至做得到嘅。不过今日其实我是想泼你冷水的，因为你的完美，你的计算更加令我们知道这么美好的东西都是人为塑造出来的，等你粉丝以为自己爱上你是偶然，其实这些都是你计算之内，甚至乎知道 fans 喜欢看你做某些表情啊，你都可以轻松自如地交到货，哪怕是你心底根本就不想做都好了，这一种就是所谓的演艺行业咯。除了表演本身，台下的每一刻其实都只是一场表演来的啫。你和其他偶像一样，都是饰演着大家会喜欢的人。阿爱啊，其实我都要多谢你的，你令到大家认清这一面嘛。不过最终 fans 愿不愿意听落都没什么所谓啦。娱乐行业来啫，大家开心咪得咯，何必太认真呢？不过既然知道完美都是假的，我就宁愿看些真实的偶像啦，同埋不一定要乖先好看的，有时坏坏地都好的，有些灵觉嘛。好久没追偶像组合的波成常， 那一刻我已经有个态度，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 Why so serious? Like to be mysterious， 做个乖宝宝 No I don't think so。 从耳朵像少年，自信是偶像。 外滞，但要个支顶，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最难转 ，YouTube KOL 也是偶像，跑步结束一追，冻奶个绝伦绝，随便定像，成点击爆炸，越追越坏越异想，内心咁酷冇理想，但世界已变了样。谁说这是沦丧 ？Baby we are bad。出呢个制度是第世一，啲人话你错，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秒似你仲危急，要多几个心心加埋。随意到场，少年之初是偶像，神圣外制，但要个支顶。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周边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逼数低逼数也是偶像。翻屋企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地活着，连点击爆炸。是轮锁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听着片 rap 又惊讶，大伟大坚必会收埋 ，bad bad bad boy， 后现在思想不应那么贵，无非有洁癖，根本冇拥抱，做乜要收息？浮华乱世。 咁啊，今日听众嘅点歌咧，都几多嘅 message 都会揀一首歌，其实都合理同估到嘅， 都 应该嘅。 因为即系好似嗰个叫做专属嘅主题曲咁咯，系。 因为的确喺动漫作品嗰啲主题曲嘅歌词咧，好多时候都真系几呼应翻本身嗰个作品 嘅 内容嘅 古仔。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大家揀呢一首歌，即係除咗直接係佢嘅主題曲之外，亦都即係呢首歌喺呢一年裏面啊， 極爆 都係勁噶啦，即係一定 啲榜度咧打到冚冚聲， 冚冚聲啦！即係今年動漫作品嘅 Top Ten 嘅，一定走唔甩呢一首噶啦。 冇錯，即係你知唔知呢只歌咧？其實咧，即係佢係其實叫做啲咩啊？ 咩啊？ 佢係愛嚟噶，佢係一份愛嚟噶，喺呢個歌詞度感受到 嗰份愛叫星野愛係嘛？再嚟一次，系啊！大家拣嘅呢一首，好多听众都拣咗啦 ，Your So Be 嘅 Idol。無敵の笑顔だラス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エリア、完璧で嘘つきな君は天才的な。

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极端酷热，海有涌浪，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西风，渐转吹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二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都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干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近住东边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你想想，他们过得好自然就不会告你了。 许总，有没有听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看来这些方面还没想清楚，那你就慢慢在这里想。 你要去哪里？你不要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啊。王总，王总。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你记得吗？太阳计划除了鼓励青年追梦，亦有很多歌手献出第一次合作，好像冯允谦咁，带大家回到2015年的暑期。 要用每分至诚换最真友情。 冯允谦首次创作太阳计划主题曲，联同张敬轩合唱的 Color Your Life， 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Hello.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的 EDM Friday Mix 呢，趁着这个动漫节的气氛这么浓烈，刚才就点了比星的爱啦，这半个钟头也会揀来一些动画的歌曲，但这些呢都是一些 remix 的版本来的，又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些重新制作的 version。 星期第一首呢，不得之了，慢慢入这个状态。首咧嚟自《进击的巨人》当中其中一幕啦，可以话系联想到啊，美玉桂即系艾伦发现自己被背叛啊。呢个 remix 系由 Slush 佢所做嘅。之前佢嚟香港 Primeval 即系 Slush 嘅表演嘅时候咧，亦都玩咗呢一首歌，再加埋 Visual 嘅话咧系。喺度起雞皮，同埋呢一段 build up 所用到嘅嗰個 string 啫。有呢首 Slushy remix 嘅 You See Big Girl。呢一首歌啱啱头先开口第一句，你应该已经记得，觉得呢首歌好熟、哦，或者可能你已经知道系边一首啦。嚟自《东京食种》第一季呢一首嘅主题曲《Unravel》，亦都系觉得咧咁多季当中咧最好睇嘅一季嚟嘅。 而 remix 版本其实都有好多，不过我比较鍾意呢一个保留咗原本 vocal 嗰个 pitch 嘅一个版本。有呢个 Ravo 嘅 Trap Remix。一首红莲华 remix 的朋友叫做 Jenna， 全部是 JVNA， 亦都是 so far 我听过一些动漫 remix 当中我自己最喜欢都是这一首。做到咁出色嘅 remix 係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都有推出一啲個人作品。六歲由台灣移民咗美國之後，而家就喺美國嗰邊發展佢嘅電子音樂事業，亦都得到世界各地唔同嘅 fans 喜愛。再次為你介紹呢首紅蓮華 remix 嘅朋友叫做 Jenna， 全部係 JVNA。みんな生きなくね 如果你仲记得啱啱礼拜一我哋讲完 Eurobeat 啊，其实好多动漫歌都非常之适合将佢变成 Eurobeat feel 嘅歌啊。啱啱听过嚟自派对卡孔明嘅主题歌《Chitty Chitty Bang Bang》嘅 Eurobeat Remix， 接住就有呢一首啊，祝福嘅 Eurobeat Remix。高达水之啲魔女嘅主题曲祝福，原版系由 SOB 去所创作演绎啦。呢、這个就系 Eurobeat 嘅 remix 版本。跟住呢个俾你净化身到现场观众，如果系听完呢首歌嘅话咧，就系跳紧嗰啲啪啦啪啦嘅舞蹈啊！甚至你会幻想有一班男仔拎住荧光棒，然后跳住啲战舞。signature Eurobeat 嘅声音， 嚟自《走失回戰》第一季 Eve 嘅《回回奇談》呢個 Eurobeat Remix。季嘅呢个咒术回战亦都播紧啦，依家播紧嘅呢个篇章咧得五集，都好似系咪出到第四啦？已经有人话睇咗咯，我都未睇。 やることさえやめたイメージを繰り返し想像の先を行けば闇を晴らして雪を晴らして夜の隣が降りたら合図だ愛感染名前感情線ダメ事などは吐き捨て行けばなら止めないでなら止めないで誰よりも叩かれた気になるしこの瞬間も今はただ呪い呪われた僕の未来を想像して走って転んで消えない痛みだらけは世界が待ってるこの一瞬を 嗰啲咧出現第一句就會記得嘅歌，嚟自新世紀福音戰士殘酷天使的行動綱領呢首歌嘅 remix 啊！ 首历史悠久啲，系嚟自 One Piece 嘅 OP， 今名叫做 We Are， 有呢一首都系 remix 版本。